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前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头客栈，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你是哎呀，想不出来词儿了，我都这一时半会儿的。 没事，我给你时间想。 你是那个，反正你不是那个美翻天的赛貂蝉，你是那个刁蛮、不讲理、任性，然后又抠的风四娘呗。啊，我说了什么呀？ 大掌柜。 嗯。 那个。那啥，我先停五分钟行吗？ 不行，我是最潇洒的， 我 是最潇洒的大掌柜。 我去解决点私人问题，就一会儿就解决完了之后，咱们再来上节目行吧？我跟天顶雕出去谈谈心，聊聊人生，聊聊理想。 我有刀啊，雕都卖了，买刀了，还在这跟我较量呢？ 嗯，这样吧，雕，为了。你说新的一年吧，我也不想跟你这个吵，完了吧，我这样我让着你， 哎，好， 行吧， 哎， 以后就全当就没事，反正狗咬我一口，我肯定不会咬回去嘛，对吧？ 啊，刚想夸你有这种爷们儿的性质，这句话没说出去。嗯， 我爷们儿啊， 你爷们儿还 我 还说 我骑摩托呀，你骑吗？ 我骑小踏板。 啊，你骑小踏板儿，小踏板儿，小踏板儿，没准儿也行吗？ 小踏板也属于摩托吧，大掌柜。 对啊。 啊、 哦。也是摩托。 也行哈，那行，那这时间，今天咱们的仙豆客栈，还有这个主题引的好累哦。我们请到的是咱们的潇洒摩托俱乐部的刘总，欢迎，掌声掌声。 好，欢迎刘总，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来，刘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这个潇洒摩托城，哎，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儿去做客。 哎，是，其实今天做客咱们仙豆客栈呢，主要还是想和大家普及一个理念。 嗯， 潇洒摩托城它是个嘛啊？它是个摩托俱乐部。 对，为什么潇洒呢？潇洒在哪儿呢？是不是？ 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最潇洒的嘛，因为我也骑摩托。 对，哎呀。那你也骑摩托，大掌柜？ 对， 你的大路虎呢？大宝马呢？ 大路虎和大宝马通过性差的时候，你堵车，听众们都很清楚，那个有些时候很糟心的。 嗯， 哎，所以我也是特意的买了一辆摩托车，就不说大小了，原来算大牌，现在算小小牌，也是重车啊，也算 也是重车， 二五零也是重车啊，我那都算重车了， 也能算 二五零 了，就属于重车 哦。 啊， 那我还得自己音稍微上提一提哈。 反正我也听不懂。好了，开个玩笑哈。那今天呢，因为咱们之前仙豆客栈，你看上过很多很多的，哇塞，了不得的，你看乐途户外的，对吧？ 对，帆船， 对，帆船。 嗯。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垂钓的呀，自行车的呀， 嗯，越野 我们还没来呢，对，包括越 野 的，对，越野的，咱们活动都已经组织完了，已经组织过了这一场活动哈。 对，马上春暖花开了，就等刘总的俱乐部行动， 可以玩喽。 刘总那句话怎么讲呢？那个，什么叫风景最美的？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啊，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嗯，沿途的风景是最美的。 我觉得咱们仙豆客栈现在越来越文艺范儿了， 高大上了， 就总是带着大家不走寻常路， 对， 玩玩越野，玩玩什么这个摩托哈，这种好像要，我感觉好像明天我就要去骑行川藏线了。好了，那今天呢，在咱们的主题哈，已经跟大家公布了，咱们说聊聊这个摩托车俱乐部，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很多男性朋友嘛，肯定心中都会有着那种西部牛仔一样的那种梦想啊，想骑着摩托车，哎，最好后座能再坐一美女， 对， 甭管有没有美女哈，今天啊，摩托车车斗里不让你空着，车斗里送什么呢？送自助火锅， 没错， 哎，咱骑着摩托车出去冷了的时候呢，一小杯矿泉水，咱就能吃火锅， 哪儿都可以吃，停马路边也可以吃， 瞅瞅今天这个。

咱 先通客栈， 先通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尊重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这里是先头客栈。 哎，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风四娘。 我是赛貂蝉。 我是潇洒哥。 哎呀，潇洒哥， 大掌柜。 哎呦，给自己起名哎， 这大掌柜改名了，潇洒哥。那刘总你叫啥呀？今儿个， 潇洒大哥， 潇洒大 哥的大哥， 哎， 潇洒大哥大， 哦， 潇洒一哥， 潇洒一哥，哎，也可以。 那咱俩潇洒一姐，潇洒二姐， 潇洒大姐，潇洒一姐， 我叫潇洒小姐。 潇洒小姐，那个潇洒美女， 这歌是艾玛萨尔森的一首歌。好了好了，不闹了，这一时间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一时段获奖的听友朋友哈。第一位名字叫做云淡风轻美， 这个名字 恭喜，哎，是吧？ 真好，真好。 哎，刚才 听起来 挺符合刚才这个咱们刘总说这个 淡淡的 最美的风景 在 沿途，对，在路上。 好，恭喜这位听友可以获得由潇洒摩托车俱乐部给你提供的自助火锅一份，骑着摩托车哈，女士可以骑那小踏板也很漂亮，对吧？那骑着摩托车在路上的时候饿了咋办呢？来个火锅， 对， 不用水，不用电哈。好了，那第二位中奖的朋友名字叫做顾山，恭喜， 恭喜， 好，恭喜。 哎， 恭喜。 第三位呢，哎，名字也特别的好，哎，叫云彩， 哦， 哎，云彩 是吧？这些名哎都好好，哎，今天，好，恭喜我们以上三位中奖听友。那么没有中奖的也不要着急，咱们在下一段广告回来哈，还会继续给你放福利。哎，今天刚才我们说的话题就是摩托车， 对。 摩托俱乐部，摩托雕，你印象当中，你来总结总结，是个什么样的运动？是个啥玩意儿？你第一脑海当中想象的是啥？ 第一个脑海想就是我爸骑个摩托车去钓鱼。第二个印象就是，哎，平常咱们在马路上不是开车嘛，是不是在马路上？有时候那摩托车蹭一下就过去了。 还带着油门的， 哎，没错，哎，比车快， 哎，你在那堵着呢，他的嗡，然后完了扬你一脸灰， 没错， 是不是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我去， 真的就是，哎，比我的车还快，这心里着急呀。 其实这也是，其实这也是怎么说呢？包括其实我买摩托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堵车呀，太严重，尤其是特殊路况，你比如说，接送孩子上下时间段，这个时间段里边那个车流量比较大， 对， 哎，然后你开车吧，第一是堵车，第二是不堵了，到那你没有地方停车。 更着急， 更着急，哎，与其那样，其实还不如买辆摩托车。所以我儿子在我儿子四年级的时候，对吧？是吧？ 对， 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当时就买了一辆250， 哦， 买一个250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在骑，也在骑，偶尔也，偶尔我有时间的时候也参加那个刘总那个俱乐部组织的小骑行活动，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一般来说骑摩托车的话都是出去玩偏多了吧，对吧刘总？ 大多都是郊游， 郊游 玩， 能不能说一下咱们这个潇洒摩托车俱乐部目前为止有多少个会员了？ 目前为止是有400多位，还有好多要 多位， 对，要在不断的在加入。 哦，然后周六这特别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对吧？ 对，尤其是这个每年从3月份到10月份这段时间，就是玩的比较疯狂， 大家都会到近郊 去骑 着摩托， 对对对，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冬天的时候有多吗？你像比如说 冬天的，但是咱们的好多的这个车友啊，都是有做短途代步的，大多都收车了。主要是开汽车，因为天凉。 但是也会有短途的代步，就像刚才雕说的，你开着车在路上，边上这摩托嗡脚油门，雕气半死了吧？ 不是，不 是 一脚油门，是一把油门， 一把油门，一把油门， 是用手拧的。忽然之间，我脑海当中想是那个一拧油门就嗡 嗡嗡那个声音， 嗯，而且它特别快，蹭就过去了。 其实不是说它骑得特别快，是因为你在静止上，你堵车嘛， 嗯， 你车停着呢，它可能也20迈、30迈的速度在你身边，你也觉得它特别快，嗖就过去了。 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特别是堵车的时候，哎呦，我是真的深有体会，真想把车扔路边走回家呀。有的时候明明就堵家门口了，我就进个小区，嘿，就是进不去。你像这种情况，你说急不急人？ 嗯， 但是你能把车扔了吗？ 不能 啊，对呀。所以这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一个摩托车的话，哎，你像短途。比如说，哎，我单位距离我家就2-3个路口， 哎， 这种情况下，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我觉得他们现在那个咱们的骑友里边的那个代步短途的，应该在20-30公里，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了。再远了，可能 20-30公里还正常呢， 很正常， 这都有啊， 很正常。你比如说。你看，因为我公司在良乡嘛，很多朋友都在房山上班啊，就10多公里， 嗯， 然后比如说再往市里边到六里桥， 嗯， 然后他走高速的话就20多公里， 嗯， 然后你要开车的话，可能说9点上班，你可能得6点走，你才能保证9点到。但是骑摩托车情况下，你基本上在8点左右出发，9点肯定不会迟到。 因为不堵车， 对， 嗯， 因为 不堵 车，对， 很准时。 其实，在不堵车的同时呢，摩托车还是它不仅仅穿过性强，你像大家也都知道雾霾比较严重，它其实也算是绿色出行。它虽然也烧油，但是它的排放量呢，尾气排放是汽车，对，很小很小， 也就大概一般的排量的 一般车的 1/10吧。 哦，环保还， 对对。相对也是环保的，对， 好的。所以呢这一时间呢也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广大听友，如果你也心中有一份骑行的梦想的话， 嗯， 可以加入咱们的潇洒摩托车俱乐部哈。 对， 不定期的就会组织一些郊游啊，近郊的这种小活动哈，咱们大家一块儿拉着摩托车出去溜溜， 嗯， 也 玩一玩， 对， 很潇洒的，嗯，想象一下后座坐着雕，哎呦 雕 乐吗？ 我哪敢坐你的呀，我得坐 大掌柜 的。我没 说我说听众啊，听友啊，你翻个身，分出1000个身来，刷刷刷的，对，然后完了 变身 组织咱听众，然后你就坐在人家后座上。好啦，其实想想也是一个蛮美的画面哈，有风景，有美女，还有火锅。那这一时间赶紧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当中来哈，如果你对潇洒摩托车感兴趣的话，那么咱们就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回复我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获得由潇洒摩托车给大家带来的自主火锅一份。我们的第二轮抽奖又要开始了，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摩托车俱乐部的全名叫什么？ 嗯， 好了，赶紧行动起来，进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第二轮给你公布。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到，平日4小时只需38元，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预约电话0108928-2288。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 1344-8866-2345。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了，这里是仙头客栈。其实刁儿，你刚才我准备让你先说话的，我就不小心把这个乌鸦的声音给点出去了。结果没想到你这大手一挥，让我先说，我只能习惯性的先哼一首歌了。 你 然后完了，乌鸦的声音就趁着我说的话就播出去了。 嘿嘿嘿嘿。 自作孽，不可活呀。 大掌柜啊，那个要不您给我俩算算看我俩八字到底合不合呀？ 我觉得挺合的。 真合呀？ 怎么不合呢？好多都好多家宾都家长得像呢。 嗯， 骂我呢这是。 哎呦，你岂不要做这么一大美女骂你呢？ 那就是反正我不跟你说了，我公布中奖名单， 再不公布我拿刀了。我就 这位名字叫做方伟的听友，恭喜 恭喜， 升级小家， 恭喜 眼中的幸福，恭喜 眼中的幸福。 好，感谢三位，感谢三位给我解了围。好了，这一时间你现在听到的是咱们正在为你直播的先头客栈。那么先头客栈呢，哎，由先头酒独家冠名播出。刚才给大家播出的这个三个中奖名单哈，也是获得了由咱们潇洒摩托车俱乐部给你提供的自主火锅一份，每人一份哈。哎，有的听众问了怎么领取啊？不要着急，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统一的给大家发送这个私信，然后私信给你地址和电话，直接去打个电话问一问哈，去或者直接到店去领取就可以了。 对，咱们公众号最下端有一个导航，导航的话通过导航一步到位，直接就可以就走到咱们那潇洒摩托车俱乐部了，同时也是潇洒摩托城。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搜索一下历史消息最近的一篇，也就是今天刚推送出去的那一篇哈，说这个要带你潇洒走一回的那个东西， 没错， 哎，直接拖到最下，点击阅读原文就有咱们潇洒摩托俱乐部的导航了。其实刚才的话题哈，我没说完，我想接着聊一下，就是这个摩托车出去玩啊，刘总，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一般大家都怎么个玩法呢？是越野还是这个 看风景？对呀， 对呀， 这个摩托车在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是装备齐全。 装备齐全。 摩托车装备呢，就是车服啊、头盔，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对讲机啊，这些一定要 对 都带齐全。 对，因为有些时候进山的时候可能手机没有信号，也会导致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而你无法跟你的队友或者家人联系，这是一个。 进山的话，那应该就算是越野的玩法了，对吧？ 如果问房山的那个，比如说红顶路啊、六十路啊，它不算是越野，它算是一种 就是公路， 公路的， 就像 对， 是不是那个什么美国大片里面？ 像那个近似于66号公路啊，这类的。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公路片儿，经常会有，那个风景真的好棒好棒。 其实因为我为什么就说这个，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啊？当你春暖花开的时候，骑着摩托车。虽然我那个刘总刚才准我是重机了啊，其实我那250的小重机啊，最低级的一个重机，但是你骑着摩托车走在山间的时候那种感觉，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清明节左右，我相信那个听众朋友们啊，大概在清明节的时候，您一定要开车去趟霞云岭，您能感受到众多的骑友的那种氛围。 那就得开春咱们骑摩托车去一趟霞云岭是吗？ 对对对啊， 那感受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跟开车完全不一样。哎，这 个 我还真是没有感受过， 我也没有。 女骑手多吗，刘总？ 女骑手也很多呀， 也很多。 咱们俱乐部里边 是不是女骑手就骑上那个摩托车之后，格外有一种这个英姿飒爽的感觉？ 那是很酷的 啊！ 咱们北京啊有这个新风女子车队专门的这个俱乐部，他们是经过藏。 哇！ 还有是， 哎呦， 专门的是北京的女骑手，也有几百人哟。 迷人吗？ 漂亮 吗？很迷人， 很迷人是吧？其实我相信，因为咱们听众可能还是男性偏多嘛，脑海当中应该能想象出那个英姿飒爽的感觉，其实想象不出来。我估摸这会儿啊，大家那个心已经按捺不住了，你现在都开车在路上堵着呢，现在可能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那个画面了，最好这个后座上再坐一个身材摇曳生姿的那种非常妩媚动人的美女， 对，黑皮衣大墨镜是吧， 然后完了这个长头发唰的一甩，风驰电掣的俩人一块儿，哇， 多晒呀、 啊！我也想、 啊、小心别追尾啊！小心别追尾。 追尾， 大家都安全 第一。 我提醒听众，大家都在遐想这个事儿呢、哎，小心别追尾。 对，安全。 哎，你看咱们的这个忠实听众哈、啊，繁花落尽，他刚才说我的好几辆都在潇洒那儿买的，说最早是在电影院吧？ 对 吧 对，咱们的发家的地方，对。 哦， 九四年 是哈， 九四年， 九四年 10月28日。 哎，这么。 很吉利的日子， 这记得好清楚。 94年， 11月28号， 有你们了吗？ 94年没有呢，我00后啊。 你今年刚16是吗？ 17了。 啊，17年17 是吧？哎， 你出去。 94年，20多年的一个历史、嗯，其实作为一个企业经营来说啊，不管是什么企业，有20年的经营的这个历史，它肯定有它存。咱们难听叫存活，实际就是他、 嗯、 这个刘总有他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理念、 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骑友一直关注潇洒，其实我觉得从刘总手里边 主要是在我们这些这个摩托车呀都是属于这个名牌品牌， 哎， 再者呢是咱们属于给这个车友做的一些这个服务， 嗯、 哎，都非常非常到位。 嗯哼， 非常到位。咱们还不定期呢给做一些安全的培训、啊、 安全培训， 哎，安全培训。 嗯，其实摩托车到现在也是进化的，可以感受到时代在进步。我印象最深的一提起摩托车是刚才，包括一说94年，把我的思绪一下就拉回到了好久以前。我想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父亲是买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 哦， 嗯，也是90几年的时候，1500块钱，其实那个时候也感觉好贵了，而且还 是 二手的， 嗯、 因为新的买不起、嗯，所以就为了接送我上下学，嗯、买了一个那辆摩托车。哎、嗯、呦，我现在想起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嗯， 忽然之间想我爸了，而现在 回忆起20年前， 嗯，现在这个摩托车已经 是一个轮回， 对，而且已经是成了一个大家。新兴的运动的一个模式了， 对， 嗯 嗯，好，那这一时间非常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仙东客栈，仙东客栈呢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潇洒摩托车俱乐部， 对、 嗯，如果当然感兴趣的听友们哈，如果想要购进一辆摩托车的话，也可以直接找到刘总，那刘总咱们潇洒摩托车店里的联系方式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有写、 嗯、 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仙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哈，找最近的一篇推送就可以了，而且同时这一时间线上的互动、啊、激动吗？又来了， 对，这一节该抽 四名、嗯、这一节对 是是 该抽四名了哈、哎、咱们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刘总的这个俱乐部的名称叫什么？哎，全称一二潇洒哼哼哼哼哼哼八个字哈， 潇洒摩托车俱乐部， 我可啥都没说哈，八个字儿，赶紧的微信公众账号互动起来吧， 好， 不要 走 开， 嗯。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全新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73788888。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在京辉高尔夫球场将举办一个千人大 party 冰雪嘉年华，也是咱们仙童客栈2017年的第一次落地活动了。 是的， 在咱们的那个活动现场呢，我们的潇洒摩托车俱乐部也会到现场去。 对， 而且据说好像有一个特好玩的事儿，今天这个我在说我们这个能去多少个人啊？刘总怎么跟我说的？说这压都压不住是吗？ 对，大 压， 对， 压不住。 对， 刘总在刘总的一致打压下，最后还有20个骑友，当天会到节目现场。 会到这个活动现场， 对，活动现场， 这椰风 挡不住， 椰风挡不住，大家的这个 都想潇洒走一回， 而且大家的参与度都是活跃度都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对思娘我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友和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哈。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再说一下哈，14号的活动现场不仅咱们潇洒俱乐部摩托车骑行会到哈，很多比如说像帆船俱乐部啊，户外俱乐部啊， 骑行车俱乐部 对等等等等的哈，都会到现场去，而且我们每一个合作过的餐饮商家也都会去，咱们现场10多家餐饮对吧， 咱们 5万直接发给你抢红包了，我一说到红包我这嘴都合不拢了。 200多个红包、 而且 现场免费送， 总的加起来得有5万块钱了。 对， 好，那这一时间你像这个这一位叫做在在的听友问哈，说怎么样得门票呀，想得门票的话只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并转并把这个千人嘉年华的那一个文章转发到朋友圈，然后咱们去 了 现场直接出示给售票处看就可以了。 对， 不仅免门票，听友们我告诉你们，连停车费咱都给您免啦， 而且咱们的仙粉的宝宝们也同样是免费的，你不用考虑1米2以下，即使高没关系，只要孩子没有手机 全免， 没关系， 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并转发到朋友圈，停车费门票全免，现场还有各种的大红包等着你抽哈。 对， 你像这位安心的也问了，说那转发到朋友圈之后如何得门票呀？不需要兑换，到了现场售票处的时候出示一下你的手机就可以了。好，最后咱们还有4名中奖听众的，等着急了吧哈。这位名字叫做范赫兹的听友，恭喜，然后嘚瑟恭喜恭喜，玩主恭喜，还有林点风恭喜恭喜，以上我们所有的10位中奖听众，每个人可以获得由咱们潇洒俱乐部给你提供的 自主 火锅一份。 对， 而且同时呢，你看哈，这一位叫做繁华落尽的听友又着急了，说怎么还没我呀，因为呀他又给咱们做了一首诗啊，大掌柜你是不是得给人发红包了呀？ 必须的。 记着啊，繁华落尽14号 一定要到现场，一定要到现场， 对，到金辉高尔夫球场现场找大掌柜要红包， 我现场给您发红包。 哎，你看人都着急了，我这半天没念诗呢。好，这一时间最后我来念一下哈，咱们写的是风驰电掣身随影， 身随影， 潇洒摩托伴君行， 伴君行， 无限风光旅途中，英雄播发洒豪情， 真的是蛮有才的， 是吧？很豪迈的一首诗，而且这个听众真的是好有才啊！每次现场都能直接。 14号一定要到现场，一定要来找我，一定要找我， 找大掌柜直接领红包。 是的， 我送您仙偷酒，送您仙偷酒。 好， 瞅大掌柜哈，就是大方。好，那这一时间咱们的仙偷客栈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再说一下哈，咱们中奖听友我稍后会给您发送私信，然后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店去领取。那么咱们潇洒摩托的地址是在哪里呢，刘总？ 在良乡拱辰大街2号，昊天假日酒店对面。 昊天假日酒店对面，拱辰大街2号。而同时呢，如果你对摩托车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号码呢，以及地址还有联系方式都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当中给您推送了。到店我相信一定会有大礼的，咱买摩托有大礼包是吧，在等着大家。 对，有大礼包。 好，那这一时间仙偷客栈 结束了，我们 关门了。 嗯、好，那咱们 明天 同时见。 散， 嗯，拜。 明天是什么来着？ 大驾光临。 嗯，等着你哦。 好， 拜拜。 拜拜。